好，我们《红楼梦》读到第42回、43回哈，那慢慢大家会看到，在《红楼梦》当中，章跟回它其实有一点某一种对应的关系啊。这种对应是我们在看前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像妙玉可能是最雅的一个人，那就对比一个刘姥姥的俗啊，或者妙玉可能是最洁净最洁癖的一个人，就对比着刘姥姥的某一种肮脏。那这种对比也许作者一直想要在这里面去让我们看到人生的两个极端，那么怎么样在中间去求一个平衡。或者说我想在东方的哲学里其实一直比较注意的是，他始终相信两个相对的东西是互动的，不管有无相生或者虚实的关照，它都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所以不太特别会认为真理是一定是某一个绝对的东西，或者说任何一个绝对如果发展到极端可能都有问题，因为它需要另外一个不同的极端去做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东方许多的哲学当中，易经啊什么大概都谈到相对性啊，一种相对的一种平衡的问题。那下面很想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在有一回当中啊，我们看到他对比了两个很有趣的事情，一个是王熙凤他要过生日，那么这个过生日当然是王熙凤是在《红楼梦》当中我们感觉到可能声势最大的一个，管理家务然后最红的一个人啊，贾母也最疼他的一个人。那另外有一个可能是在小说当中已经去世了，然后蛮长的时间大家可能都忘掉他，一个卑微的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物。那么作者会把这两回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关于王熙凤的过寿跟一个丫头的死亡这件事情。所以我有点想把这一回大家可以拿来做一点点的比较，因为我觉得它有没有可能跟刚才我们看到的41回之间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大家看到那个他说衔取乐偶斩金庆寿，就是为王熙凤庆寿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说不了情暂错土为香。那么这个人我一直在矛盾说，我要不要一开始告诉他说宝玉要去祭奠的一个丫头，我们知道是一个丫头然后死掉了是谁。这个小说有趣的是他从头到尾他没有讲这个人，他完全不提说这个人是谁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法有一点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的章跟回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深意的部分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手头上有43回的话，我有点想我们试试看做一个对比啊，就是这个对比是说他在41回当中的对比跟43回的对比当中，是不是我们特别看到他在有跟无里面他在明显的去做一些安排。那这些安排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读小说的时候几乎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啊，可是也许这两个章回你一旦把它拉到一起以后你就会认识出来啊。我刚刚提到是说一边是过生日一个喜气的事情，而且是热闹的不得了的事情，可能要一整天唱戏喝酒吃饭去庆祝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宝玉在这一天最重要的日子，而且是跟他最有关系的王熙凤的生日，他忽然溜掉他不见了，然后一家人都吓了一大跳，这个少爷他的举动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他到哪里去的，可是一大早天还蒙蒙亮他就出城了，大家都知道他出城了可是不知道他去干嘛，然后他就只有带了一个书童就是明烟跟着在后面跑。那跑了很久以后停下来，那明烟说你到底要到哪里去，他说要祭奠一个朋友。那个书童都有一点被他搞昏了，说你祭奠朋友到这个荒山野外干嘛，这个冷冷清清的地方。那宝玉说我就是要找一个冷清的地方。好，注意冷清可能对比着热闹，就是王熙凤的生日是热闹的不得了的，可是他刚好他说他要找一个冷清的地方，他想避开来。那么 也许我们会在现实生活里面会看到人之常情，我们大概都喜欢热闹，我们也都希望往那个热闹的地方去。可是宝玉在他的生命里面对自己有了一个提醒，而这个提醒是说，当大家都往热闹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在那个冷清的环境当中的，可能应该分出一点点的心思去照顾这个部分。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解释在43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怎么去对比41回跟43回，因为它可能有很强的用意在谈热闹跟冷清之间的某一种关系。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黛玉、妙玉、宝玉，把他们放在栊翠庵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有一个在表面小说描写以外的深意在里面。而且我们连续讲到他用到脏这个字的时候，他其实在讲洁癖跟脏的比较。那么这些部分可能是《红楼梦》里面一般人最不容易读到或者容易了解的部分，因为它有对比性在里面啊，对比性。所以我们想到的章跟回，也觉得它只是一个回目，一个章回的回目。可是在回目当中，如果大家看到43回的回目，说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错土为香，你会再看这一副对联啊，一边是金，一边是土。金是一种华丽的贵重的东西，土是一个最微不足道最卑微的东西。可是对于作者来讲，错土为香，就是他到最后要祭奠这个，我们不知道要祭奠的是谁，因为这个小说一直到结尾没有告诉你是谁。可宝玉在那边哭了，然后宝玉说连香都没有，然后那个名言说，你既然要祭奠，你也告诉我说，我就带香嘛，要祭奠人的话有香炉啊什么就带来。那宝玉说，你这个糊涂蛋，我如果讲了以后，不是大家就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了吗？所以他是逃家出来的，因为家里绝对不容许他做这件事，也不容许他这一天做这件事，所以他连香都没有。最后就说好吧，随随便便在土地上一样。可是作者要讲的是，如果情之所至，这些仪式是不重要的东西。而那个攒金庆寿是说大家每一个人拿了一点钱出来为王熙凤做寿，可那个热闹其实可能是假的，因为王熙凤那个时候在她的势力最高的时候，有的人怕她，有的人要奉承她，有的人讨好她，所以那个攒金庆寿，那个金那个华丽其实可能是一个空幻的东西。可是这个错土为香是说，我们能够在一个最卑微的泥土里面，我们去找到真正的芬芳的东西，它可能有长久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在《红楼梦》在中段的部分啊，40几回这里，其实有2回是非常重要，一个是41回，一个是43回，因为它非常明显在对比，用对比的方法来呈现一种精神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看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读过这2回，可是读过大概一直没有什么很深的感觉，只是觉得好玩。那我自己过去读的时候也觉得，这天王熙凤要过生日怎么会这么热闹，大家就在那边凑钱啊，这种感觉。他在讲一个事件，可是不太容易对比到后面错土为香这个宝玉离开的部分。所以很希望说在今天的2个单元当中，等一下大家感觉一下它到底对比什么。那我很难把那个东西讲清楚，或者讲清楚其实它会变成太露骨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失去了它的意义。我反而希望说，我们就是在读小说，我们读了一个热闹的东西，等一下忽然发现有一个黎明，这个14岁的宝玉忽然骑了马偷偷溜出去逃家了，然后那种孤独，那种冷清，然后他有一些隐喻，他最后要祭奠这个人，我们说到底是谁对他这么重要，这个人一定死掉了对不对，他才祭奠，然后这个人祭奠他不能让别人知道，那所以我们一直在猜到底是谁，然后找不到地方祭奠，他说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就好了。那明爷找来找去说这个井台上如何，在那个打水的井边，他说好，他看着井就发呆，他就说好，就在井边吧。 好，其实我们看到一直在隐喻。那如果比较敏感的读者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一定知道有一个女孩是跳井自杀的，然后这个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家丑，所有人都不能提这件事情，再也不能提她了。可宝玉最后会在她的生日那一天赶到井边去做了一个祭奠，去祭奠这个女孩子，可是全个家族全部忘掉这个女孩子，而且故意忘掉，因为是不好的事情，觉得这个女孩子的自杀带来这个家族的某一个丑事，所以大家都不要提。可是宝玉会在这里祭奠，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是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宝玉的心地，我们所说的菩萨的那样的一个心地，其实是因为他对很多东西他的不安，或者他的愧疚，或者他觉得他生命里面一直要偿还的什么东西，对他来讲那个挫土为香，没有任何的仪式，也不让任何人知道，可是是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心意的部分。这里面对比就非常非常明显。记得我问过好多朋友，读过很多次《红楼梦》的，读到这一段都不太了解，就是到底要干嘛啊？这一段怎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奇怪的对比的形式？所以我很希望这样的对比能够产生它一定的作用啊！希望在对比过妙玉跟刘姥姥之后，我们再看一次对比，就是他如何利用人世间不同的情境，让你看到所谓的领悟，常常是因为两个东西都看到了。就是我们常讲领悟，领悟任何一个哲学跟宗教都是希望你领悟，可是最好的领悟其实不是语言，语言的开示常常是没有用，是让你两个东西都看到了，所以你自己会有一个领悟。所以我也一直相信很多在《红楼梦》里面的这种对比性，是因为它也两个都经历到了，最热闹的生命跟最冷清的生命曹雪芹都经历到了，所以它会让我们领悟这两个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自己去感觉那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就是其实不是能够那么清楚说出来的。所以以等一下念给大家听，大家可以发现四十三回里面的写法非常非常的隐藏，就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人物的名字一直到最后作者就是一个字都不透露，可是他觉得你如果有感觉你应该知道是谁了。那讲到井边，讲到最后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准备祝寿的事情，忙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在热闹，独独看到屋檐底下有一个女孩在那边哭，他就过去跟她讲话。这个人是玉川，是金川的妹妹，在那边哭，宝玉跟她讲话，她甩手就走了，不理她，然后就说凤凰回来了，这样叫宝玉叫凤凰，然后说大家都急死了，说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可是他也不知道宝玉为他的姐妹出了一趟城，所以宝玉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这些都是小说写法的精致啊，就是可以写到这么沉稳这么不露骨，大概在文学里面是少有的啊，可以这么安静的去写一个东西。所以我希望我比较多的等一下念给大家听，大家对比一下啊，感觉一下的。我觉得文学技法上最困难的可能在这两回啊，文学技法上的写法上在这里做的这个对比。那王夫人看到贾母因为带着刘姥姥游大观园啊，玩得很好，就着了一些风寒，受了一些风寒，所以有点不舒服，可是也不是什么大病，所以就请了医生，请了大夫，吃了药也就好了，就放了心，所以就命令凤姐吩咐她预备给贾政带去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贾政因为点了学差，就是当时的考官，所以不在家里啊，在外面出差，所以贾政是王夫人的丈夫，当然很关心，就是打点一些东西，天气是不是要变冷了，所以要加一些厚的衣服请佣人带去给贾政，所以就跟王熙凤在准备给贾政带去的东西。那正在商量，那只见贾母就打发人来请，那王夫人就赶快带着凤姐过来了。那王夫人又问说 现在好一点没有？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大安了啊？这个大安就是身体比较好了。那贾母说今天大好了，刚才你送来的鹌鹑崽子汤啊，鹌鹑台湾吃的比较少啊，我们在其实欧洲吃鹌鹑吃的很多，不过大部分是烤的。那鹌鹑崽子是在讲还没有长大的小鹌鹑，小的鹌鹑肉比较嫩啊，因为贾母生病，生病的人在贾府都觉得要吃比较清淡的东西，所以大概就用小鹌鹑炖汤给贾母吃。所以贾母说今天你送来的就是王夫人送来，因为王夫人是她的媳妇送来的这个鹌鹑崽子汤，我尝了一尝倒有味啊，蛮好吃的，吃了两块心里很受用啊，就生病的时候大概吃什么都没有胃口，那觉得很好吃，心里很受用。那王夫人就把这个功劳整个转移给王熙凤，就是她自己王家的内侄女，她说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就是不是我啊，不是我想到的，是凤丫头想到孝敬老太太，那算她的孝心谦啊，就算她孝顺，所以心里面很虔诚，不忘了老太太素日疼她。所以贾母就点头笑着说难为她，若是还有生的啊，就说这个鹌鹑小鹌鹑的肉如果还有生的没有煮汤的，那炸两块，用油来炸两块，盐浸浸的，用盐来浸，那么吃稀饭的时候下稀饭会非常好啊。你可以看到贾母当然也是懂得吃的啊，所以并不见得大鱼大肉，是说他觉得那个小鹌鹑崽子汤很好吃，可是不配稀饭，因为比较清淡比较淡，可是如果加用盐腌过以后用油炸过，这个鹌鹑的肉来配稀饭非常的好啊，配稀饭他说盐浸浸的吃粥有味儿，那个汤虽好就不对吃稀饭。所以凤姐听了赶快就答应，就命令厨房传话说贾母要吃这样的东西。所以贾母就跟王夫人说，我打发人请你来不为别的，刚好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啊，所以你算一算大概知道王熙凤是什么星座，所以大概深秋以后的初二啊，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那上两年我原就想给她做生日，偏到跟前就有大事混过了。所以这里有一点是家里面的一个老家长贾母因为疼爱王熙凤要特别为王熙凤去做生日，所以他说平常我老是想要跟他做生日，有点要慰劳他的意思，因为王熙凤是管家非常的忙啊，应该要为他好好做一个生日。他说可是每次到了跟前又有别的事就混过了，那今年人又齐全啊，就刚好人都在也没缺什么人，料着又没事啊，比较空闲，大家好生乐一乐。所以王夫人就笑着说我也这么想着呢，既然是老太太高兴何不就商议定了啊，我们就定下日子，就初二那一天给王熙凤过生日。那贾母笑着说我想往年不管谁做生日啊，不拘谁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这个也俗了，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一起在一起吃饭，然后每一个人私下送礼。那贾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觉得这样子其实有点无聊有点无趣，他就想说我们要不要学那种小户人家，因为小户人家做生日的时候大家都不是钱很多，所以就来凑份子。我想今天我们有时候同学也会这样说，哎，你出多少我出多少，我们就一起来板凳啊，一起来办一个酒席这样。所以他就说我们来凑份子，所以这个叫攒金庆寿，就是大家一起来凑钱来为王熙凤过生日这件事。当然这里面也带出了等下很多的问题，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就是王熙凤一方面要得到一个面子，就是贾母为她过生日，然后这中间又拿到很多钱，而且同时她又要贾母少出一点钱别人多出一点钱，所以里面很多的机关啊。可是你细细读下去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小孩子真不容易，就十几岁啊，大概十八九岁可以在家里面得到这么大的疼爱，然后过生日，因为过去其实长辈很少给小辈过生日，那么也觉得不合辈分上的礼节啊，所以很少这样过寿的。我们现在小时候过生日叫长尾巴长尾巴的，根本就不敢说过生日，那过寿更不敢讲，因为其实是上了某一个年纪的人才叫过寿的。 那所以王熙凤在这里贾母这样疼爱她，当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可是也透露出这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好，所以大家细看 下面这一段，那贾母就建议说，觉得很俗也很生分，如果这样送礼的话，今天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笑。那王夫人就说，老太太怎么想就怎么样行啊。就王夫人其实是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啊，就是认为贾母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贾母笑着说，我想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啊，一般的小户人家，大家来凑份子，多少进着钱去办，你倒好玩不好玩啊？就是这样子比较有意思，就是每个人凑一点钱，每个人凑一点钱。那王夫人就笑说，这个很好，但不知怎么凑法啊。我们也看到王夫人其实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她也不知道凑份子，什么叫凑份子，怎么玩。所以贾母其实是经验比较多的。那贾母听了以后就越发高兴起来，就忙命人去请薛姨妈、邢夫人，然后又请了探春、迎春所有的姑娘们，还有宝玉，就把所有人都叫来，还有宁国府的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啊，珍哥的媳妇，还有赖大家的这些管家，老管家赖大家的有头有脸的管事的媳妇都叫了来啊。所以你看到一屋子就是大家要商量给王熙凤过生日这件事情。那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也都高兴起来，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传的传，没一顿饭吃的功夫，就大概吃一顿饭的功夫，老的少的，上上下下的，乌乌压压挤了一地。好，就是整个这个贾母房里就一大堆人，因为这里上上下下有一点在形容，有的人辈分高，有人辈分低，所以有人坐的比较外面，有人坐的比较中心的位置啊，有一点还在讲有一个礼数在这里的啊，就是乌压压挤了一地。那只有薛姨妈跟贾母对坐，注意贾母永远跟薛姨妈对坐，因为辈分是一样的，因为薛姨妈是外来的客。虽然薛姨妈跟王夫人等于同辈，可是因为是客人，所以她永远跟贾母对坐，所以贾母等于是唯一的家里的最高一辈的这个长辈，跟贾母对坐。那邢夫人、王夫人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注意房门前的，因为他们是媳妇，贾母的媳妇，所以邢夫人的大媳妇、二媳妇都在这里，王夫人跟邢夫人。所以大家可能借这一次又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家族当中女眷的族谱，我们可能已经很久都忘了邢夫人了。现在看到王夫人跟邢夫人，他们是妯娌啊，他们就两个人坐在门前的两张椅子上，然后宝钗、黛玉、探春、迎春、袭春，一共五六个人就坐在炕上啊，加上史湘云就是六个人。那宝玉就坐在贾母的怀前啊，宝玉永远是在祖母的怀前，就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孙子。那地下满满的站了一地啊，站了一地，很多是没有座位的，很多的佣人在主人面前也不能坐下来，就站了一地。贾母就命令拿几个小机子来啊，就是小的这种小凳子，给赖大家的几个有体面年糕的妈妈坐了，就是伺候过小主人的奶妈，现在年纪大了，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虽然他们是佣人，可是他们是可以坐的，所以贾母就命令说让几个有体面年糕的妈妈坐了。好，贾府风俗，年糕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就是王熙凤都不能坐，王熙凤是主人，王熙凤都不能坐，因为这个老妈妈曾经服侍过你的父母，你的公公婆婆，所以他们都可以坐。好，这样可以了解吗？这里面有一个辈分，因为这个人虽然是佣人，可这个佣人是服侍过我的父母的，所以我在他的面前我不能坐，他可以坐啊，他可以坐下来。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里他也透露出贾家的一些规矩啊。所以尤氏、凤姐只管站在地下，因为凤姐跟尤氏都是最年轻一代的媳妇啊，所以他们都站在那。赖大的母亲、三四个老大的老妈妈就告了罪啊，告了罪说啊，他们不该坐，不该坐，因为他们是佣人，可是贾母命令的，就是他们一定要坐，就坐在小茶几上。贾母笑着就把刚才的一席话说给众人听，说初二是王熙凤的生日，我很想 为他过生日，那么听听大家意见啊。贾母一定是很客气很谦虚的说，我们这个民主时代了，大家提点意见这样。可是你知道贾母一讲话没有人说不的啊，就是所以有时候很好玩，就是贾母这样的威望，他一旦出来替王熙凤做生日的话，其实没有一个人说 no 啊，一个人会说不的。那众人谁不凑这个去，那也有跟凤丫头好的，有人跟王熙凤很好，情愿给王熙凤过生日，也有畏惧王熙凤的啊，巴不得来奉承的，都是拿得出来的啊，就是他们觉得凑这个钱也都可以拿得出来，可是动机不一样。有的人是跟王熙凤好的，因为可能从王熙凤那边可以得到利益的，有的是怕王熙凤的，觉得不对他好一点，他可能会更对你更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话其实有一个意思是说，人在权势的热闹中，其实不知道谁是真正对你好的人，这样可以了解吗？就王熙凤过这个生日过得很热闹，可是每个人都好高兴说，哎呀，我们一定要做这个生日，要凑钱，可是其实你不知道谁是真正对你好的，因为没有对比。所以等一下挫土为香的时候才看出来，其实人情冷暖，王熙凤有一天可能连挫土为香的人都没有，就是到最后王熙凤是没有人为她挫土为香的。可是今天这个热闹就可能只是表面而已啊。所以作者其实有意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一直要提到说《红楼梦》很重要的章回其实是要我们领悟的，而这个领悟都是因为他在做很强很强的对比，不然作者不会加这一段说，有的是跟凤姐好的情愿这样，也有畏惧凤姐的巴不得来奉承的，那况且都是拿得出来，就是这个钱也不多，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啊，都说好，没问题，我们来做生日。那贾母就先说了，说我出二十两银子。注意一下，这里面有过去古代家族的习惯，就是贾母辈分最高，她一说二十两，别人不能比她多。我们现在大概比较没有这种习惯，可是过去我记得小时候常常看到那个什么捐款簿啊什么，就是有一个地方上最有名的士绅有威望，他就先写他的名字底下多少钱，后面大概都不会超过他。这样可以了解，他其实是有一个冥冥中大家遵守的习惯，所以你会感觉到贾母就说二十两，那意思说你们都大概都不会比我多了啊，就是二十两。那薛姨妈笑着说，我随老太太也是二十两。那薛姨妈觉得她的客卿的身份，她跟贾母对坐，所以她被尊重的状况，她也是二十两。那当然薛姨妈没有问题，他们是皇商嘛，就是替皇家做采办的，所以也拿得出钱来，都没有问题。所以贾母二十两，薛姨妈二十两，就已经有四十两，就是作为基金啊，这样来为她过生日。那接下来这样就是王夫人、邢夫人，等于是再下来这一辈，那笑着说：“我们不敢跟老太太并肩。”好，注意，我们现在常常觉得，哎，捐款那就多捐一点更好啊。他不是，他说我们不敢跟老太太一样并肩，就是我不敢跟他一样，所以我们自然矮一等。我们矮一等，我们少一点，所以每个人十六两，啊，每个人十六两罢了。然后李氏、尤氏、李纨再下来一辈的媳妇说，我们自然也矮一等，每个人十二两吧，啊，每个人十二两。所以王熙凤也是这一辈，对不对？可是王熙凤因为生日，所以她不用出，所以她的妯娌就尤氏跟李纨。好，贾母就讲话了，贾母就赶快跟李纨说，你寡妇失业的，哪里还拉得出这个钱？好，所以李纨因为丈夫是贾珠，很早就死了，所以他们就觉得他没有收入。虽然贾家其实有他每个月的分利，可是会觉得寡妇失业的，你们没有收入，所以不要他出，啊，我替你出了吧。就是贾母说，我来替你出。所以王熙凤在这里就觉得，大概这样的语言，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其实是一个温暖啊，贾母觉得你是一个寡妇，那你不要出钱了，是一个温暖，可是也蛮难过的，就是这么热闹的场合讲出来。所以凤姐其实很聪明，凤姐常常在这种 大家忽然会静下来冷场的时候，他忽然有一种热闹的东西。他说：“老太太，你别高兴，你算一算账在揽市啊，就说你现在帮人家又出了12两。”他说：“你老太太身上也有2份呢。”那这里什么意思？贾母一定会替两个人出，一个是宝玉，一个是黛玉，这两个人一定是贾母出的。所以他的意思说，你现在又揽了一个人，那他就觉得说，你且先别高兴，你知道你这一次做生日你要出多少钱啊？所以他说，老太太身上已有2份呢，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22两，说着高兴，过会子又心疼了。你现在蛮高兴的，那隔了几天你大家又心疼，觉得我干嘛替这么多人出钱过生日，然后之后你就会恨我，因为你是为给我过生日啊。过后又说是为了凤丫头花了钱，然后使个巧法子，就想办法哄着我拿出3-4倍的来赔礼补上。所以王熙凤当然在开玩笑，可是王熙凤我们好几次说到，这个女孩子太聪明了，她知道贾母这样富贵人家的老太太根本不在意钱，其实你越用这种方法讲她越开心啊，越高兴，说你看你到时候还要坑我，让我赔上3-4倍的这个钱。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建议，说的大家都笑了。那贾母说：“依你怎么样呢？”那凤姐说：“生日还没有到，这伙子已经折寿的不受用了。”好，我们注意，折寿的不重用了，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去的大户人家小孩子是不能做生日的，是因为觉得折寿啊。这个折寿是说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多一点困难，多一点简朴，其实是命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大户人家，有时候小孩子叫的名字叫得很难听啊，或者说过生日不叫过生日，叫长尾巴，其实都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他当小动物养，因为会觉得遭天忌啊，会觉得遭天忌。所以他现在讲的折寿的不重用了，说我这么年轻你们给我过寿我已经都受不了了啊，就是说我承担不起，我承担不起的这个意思。他说我一个钱都不出，惊动了这么多人实在不妥，他不如大嫂子这份我替他出吧啊，就是说李纨这一份贾母不要出，我来出好了。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凤姐在这里是讨贾母的喜欢，贾母觉得哎，凤姐真懂事，就是了解到李纨的寡妇失业辛苦，所以他出这一份。可是你慢慢看下去，凤姐最后这12两也没有出，因为其实这个钱够多了，他也知道怎么去弄这些钱的，所以他也没有出。可是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他一定要做这一点。所以其实曹雪芹这个作者很有趣，他一直让我们看到人在大庭广众里面做出来的自我跟背后的自我是不一样的。那个在斩金庆寿的锦上添花里的那个我，跟挫土为香在冷清清没有一个人知道的那个纪念，是两个不同的自我。我也相信这两个自我我们身上都有，只是一个社会里面习惯会往哪边走的时候会鼓励出哪一种东西出来。好，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大家可能可以感觉到王熙凤是一个在所有的排场里做事情做到最漂亮的人，所以大家一定会说哇，这个王熙凤真了不起，你看她还想到人家寡妇失业，然后这一份她就出了。那我到那一天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那邢夫人他们都听了就说很是，贾母也就答应了。然后凤姐还有一个建议，她又说我还有句话呢，我想老祖宗自己出了20两，然后又要替林妹妹宝兄弟出2份子，那姨妈自己出20两，又要替薛宝钗宝妹妹出1份子，这也公道，只是两位太太每位16两，自己又少又不替别人出，这些不公道。好，他就觉得王夫人跟邢夫人只出16两，可是没有替别人出，所以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贾母不要再替宝玉跟黛玉出钱，把这2份分给王夫人跟邢夫人。好，这是一个好的管理人。我不知道大家聊不聊，就王熙凤绝对有她的长处，她的长处是在管理上的公平，可是不是人情上的公平。她这些事情都做得漂亮不得了，而且她也知道她这样一做不但贾母高兴，王夫人邢夫人也高兴，因为王夫人邢夫人没有机会讲要帮贾母出这一部分，因为他们是贾母的媳妇。可是孙媳妇隔了一层，她可以要求王夫人跟邢夫人说，哎，你们两个这么有钱，你们只出16两，你们各自认一个吧，啊，就叫他们各自认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下面讲说，两位太太每位16两，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这有些不公道。 老祖宗吃亏了啊，就是为贾母抱不平。那贾母听了就很高兴，就笑着说，到底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说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好，所以这里面都在讲说贾母其实根本不在乎钱，可是这种开心就是你会觉得老太太很奇怪啊，就是说她箱子里面可能好几箱银子，可是她什么行酒令或者打酒牌，她赢一点点她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那个东西不是钱的问题，是她要开心。所以她现在少出了两个人，她觉得好开心呢、啊。可是这是完全是王熙凤的懂事啊，就是她完全知道这个贾母的这种心思，所以她就做了这样的建议。那贾母也很高兴，那凤姐就笑着说，老祖宗只把他姐儿两个交给二位太太啊，就是宝玉跟黛玉，交给两位太太，一位点一个，派多派少，每位剔出一份就是了。就是不管是多少，就是宝玉跟黛玉有一定的凑份子的数目，那不管是多少，王夫人认一个，邢夫人认一个，那么这样子贾母就不用说了。那贾母就说，这很公道，就这样吧。那赖大的妈妈又问啊，赖大就是这家的大管家了，那他的妈妈过去做过奶妈的，也是辈分很高的，就说少奶奶出12两，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啊。就说李纨跟尤氏出12两，就是这一家的女性女眷的最后一辈出12两，那赖大的管家的妈妈就觉得我们是佣人，我们应该比主人矮一等啊，我们再矮一等，那可能出10两啊、8两之类。可贾母说，这可使不得，你们虽然矮一等啊，就说你们辈分上虽然是佣人矮一等，我知道你们几个都是财主啊。好，这个财主的意思是，我想大家知道，过去小时候做过这些公子的奶妈的，他们一生都会很被孝顺，所以那个孝顺不只在讲自己的亲生母亲，同时也说那个奶妈他们也要孝顺，所以大概钱真的不少。所以贾母就说，我知道你们几个都是财主，也都拿得出来的，那份位虽低啊，你辈分虽然低，位置很低，可是钱却比他们的多，你们跟他们一例才是，就是你们不准少出，你们也出12两，就跟尤氏跟李纨一样。所以几个妈妈们听了就连忙答应了，是啊。那贾母又说，姑娘们不过应个景吧啊，就是探春啊、迎春这些姑娘们，每个月他们的月钱也不多，所以他们就应个景，就是每个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一个月月例可能是2两，可能是3两这样。那又回头叫鸳鸯，鸳鸯是丫头啊，说你们也凑几个人来商议商议，凑了来啊，就是这些小丫头们随便你们，你们高兴拿一点钱来，就大家一起来参加。所以鸳鸯就答应了。那不多久就带了平儿、袭人、彩霞，还有几个丫头来，有的是2两，也有1两的啊，大家就凑，从贾母的20两到最少的1两的，就来凑。贾母就问平儿，平儿是王熙凤的丫头，对不对？说你难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你还要入在里头？说你也要凑份子吗？你不是应该单独给王熙凤过生日吗？因为他们的关系比较不同。那平儿就笑着说，我那个私字另外有了，这是关中的，就是我私下也会给王熙凤过生日，也会送礼，可是现在大家既然要凑份子，我也来参加，这个叫关中的啊，就是可能公款我也该出一份。那贾母笑着说，这才是好孩子啊。那凤姐又说，上下都全了，还有二位姨奶奶，他们出不出？好，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作者真的非常非常细心。大家还记得吗？贾政除了郑太太、王夫人以外，有两个姨太太，一个是周姨娘，一个是赵姨娘，就是最苦的那两个。然后其实是丫头扶正，所以在辈分上老是被人家踩着的。然后常常王熙凤会克扣他们的钱的之类的，这样的两个姨奶奶。那王熙凤就常常会有一点在欺压这两个人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说，哎，这两个姨太太要不要叫他们也出？那如果不通知他们， 好像有一点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不管怎么样算是这个家族里的一份子姨太太，那你要不要通知他们啊？那如果不通知，只当是小看了他们了，好像有点看不起他们。贾母听了说，可是呢，怎么倒忘了，就是刚才找人来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怎么就忘了他们。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看到周姨娘赵姨娘这一类的姨太太在这种家族里其实是地位非常卑微的啊，非常卑微，就是贾环的妈妈也是探春的妈妈，不要忘记探春都在这里，可是她妈妈没有来，因为是辈分很低的啊，赵姨娘。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到说，如果我是探春，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因为这是她亲生母亲，可是她不能认，她只能叫姨娘，她必须叫那个不是亲生的王夫人叫妈妈，因为那是大太太。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辈分伦理里面有时候不太清楚的。所以请姑娘们来的时候，探春也来了，可是赵姨娘没有请啊。所以王熙凤这个时候提到说，要不要通知他们呢？不通知等一下又说我们小看了他们，那么可见平常大概那个关系也不是很好啊。贾母说怎么倒忘了，只怕他们不得闲啊，大概没有空吧，叫一个丫头去问问看。说着有一个丫头去了半天回来说，每位也是二两啊，每位也是二两。所以基本上像丫头，所以虽然是所谓的太太啊，是姨太太，可是事实上你看那个出的那个份子好像在开玩笑一样，可是大家也看到出份子就看到辈分了。那连赖大家的妈妈那个奶妈都出到十二两，可是这个姨太太是只有出二两啊。所以注意一下这个凑份子的名单，也在讲现实当中人的高低吧啊，就是人有一个东西可以用价格来算的，就是像价格一样，好像没有另外一个生命的价值，而是一种价格啊。就是贾母二十两，多少人十六两、十二两这样排下来，那赵姨娘跟周姨娘是二两。好，贾母就很高兴，就是拿笔砚来，那算明算一算，看到底有多少。那尤氏就偷偷的，尤氏就是王熙凤的妯娌啊，就是他们一个贾珍的太太，一个贾琏的太太，所以是他们嫁给同一对兄弟，所以尤氏跟凤姐蛮亲的，就骂她说，我把你这个没足厌的小蹄子啊，就是贪婪的、贪心的、不满足的小蹄子，这么多婆婆婶子来凑银子给你做生日，你还不足，又拉上两个苦瓢子。这个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是苦户子，有的是苦瓢子，就是那两个是个苦瓜，生活那么苦，你还要拉进这两个人来。所以尤氏有点看不惯，就骂凤姐。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很小很小心的点出来，凤姐有时候在这种地方上是毫不留情的，可是她在排场上又做得漂亮的不得了。所以都在对比说，也许她凤姐这种聪明如果再加上一点宽容，大概他的生命会更好一点啊，可是他就少掉了这个部分。所以尤氏就骂了他，说你还不够吗？还不满足吗？那凤姐也就悄悄地回答他，你少胡说，你给我离了这里，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有了钱也是白天送别人，不如拿了来咱们乐啊。所以凤姐是毫不留情的，那他跟周姨娘赵姨娘也老是搞不好啊。那也可以看到凤姐觉得贾母王夫人他们在一个权势当中的时候，他是不断锦上添花的，可是多一点点东西要给这两个很比较苦的地位低卑的人，他是绝不愿意的啊。所以作者当然在这里是有一种很委婉的讽刺啊，他曹雪芹的讽刺从来不强烈，可是都慢慢的让你看到，如果妙玉修行什么，王熙凤大概也应该修行什么了啊。一个妙玉是怕脏，那他就要修行那个脏那个东西，那王熙凤大概太计较了，所以他也要修行这个部分啊。那说着就算了一算，一共凑了150两，150多两的银子。贾母就说，一天戏酒用不了，就是请一个戏班子来演戏喝酒吃饭，一天都用不完了。那尤氏就说，既然不请客，酒席不多，两三天的用度都够了。所以你看这个生日大概不是过一天，他说两三天都够了啊，大概要连着过两三天的生日。那头等的戏不用钱啊，因为家里有戏班子，那省在这上头了。贾母说， 凤丫头说哪一班就传哪一班，就是家里虽然有戏班子，可是看看王熙凤吧。王熙凤这天给她过生日，她喜欢看 Spielberg 电影，就请 Spielberg 来演戏吧，反正她就是她喜欢哪一班就传哪一班。好，所以她就觉得不要省这个钱，那为了她过生日过得高兴一点。那凤姐说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他果然就觉得家里的戏班子戏都唱熟了，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叫外面的戏班子来唱戏给大家听。那贾母说这件事我交给甄哥媳妇了啊，就交给尤氏。本来这种事情应该谁办呢？应该是王熙凤啊，因为王熙凤是负责管家的。可是因为王熙凤是生日，贾母特别指派由尤氏来，就是为了让王熙凤可以好好的休息一天啊，他可以看戏，他可以休息，所以率性叫凤丫头别操心，能够受用一日才是。所以尤氏就答应着，然后他们就聊天，又说了一回话，然后知道贾母有点累了，因为贾母病也刚刚好，就渐渐的散了出来。那下面就看到这150两到底要怎么花。你看到尤氏在管钱的时候跟凤姐管钱的方法会有一点不一样啊，会有一点不同。刚才不是说王熙凤讲李纨家里寡妇失业，所以那12两她来出吗？等一下你就会发现王熙凤就没有出，然后尤氏就跟她要说，你不是在大家面前说你要出吗？他就说钱还不够啊，那么多钱还不够你花的，干嘛要出这一份？所以这里面完全是在对比，就是为什么王熙凤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立刻说，哎，这个钱我来出，也不要贾母出，那我来出。可是为什么私下他又不出这个钱了？所以这里面都看到王熙凤其实大概也不缺这个钱。我们知道他老是把钱拿来做放高利贷，转来转去的，就是有一次所有的丫头的钱就少了，然后袭人就问平儿说，怎么这几天那个钱都没有发下来？那平儿就偷偷跟他说，你别跟别人讲，他去放高利贷，那个利息还没凑准，所以过2天就会发给你。我们才知道他把所有的这种公款一直在挪来挪去挪来挪去，那弄出很多钱。大家也知道前面他伪造丈夫贾琏的印章做伪造文书打官司，又拿了3000两。所以其实王熙凤有很多私下的私房钱，可他又在小东西上他又非常非常的计较。好，所以下面就会特别讲到尤氏在处理这个钱财的时候，就看到王熙凤的那个两面性啊，忽然就会呈现出来啊。那尤氏等到邢夫人、王夫人都走了，就到凤姐房中来商量怎么办。那凤姐说：“你不用问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啊。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是王熙凤是最会看老太太眼色的。贾母高兴，他就这样做；贾母不高兴，他立刻就改啊。他基本上知道这个家族里最有权威的是贾母，所以其他人他都不管，他就是看着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尤氏就笑着说，你这个阿物啊，阿物就是你什么东西啊，你这个什么东西，你也太厉害，行了大运了。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来，原来是为了这个出了钱还不算，还要我来操心啊，就是你是个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是平辈，所以讲话就有一点直接啊，就是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什么大事啊，你的生日竟然还要我出钱，还要我忙着帮你弄这些东西来，那真是行了大运了，那你怎么谢我？凤姐笑着说，别拉骚了，谁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别人办就是了。这是凤姐的厉害，对不对？她知道说尤氏不敢不办，因为是贾母交代的，所以她说，我干嘛谢你，你不想办你就跟贾母说你不要办好了。可是尤氏当然不敢啊，所以就是厉害的人就是处处不饶人，就是完全就咬住的说，我干嘛要谢你，我何必啊。那我们平常有时候觉得，哎呀，人家为我生日这样忙，我也就谢谢就算了。可王熙凤这种地方觉得绝对不让，因为他觉得你还不是因为贾母叫你做你才做，我干嘛谢你啊，不领你这个情啊。所以这里面是个性，就是那个个性里面完全是厉害的，他也清楚，可他也厉害啊。 那尤氏就笑着说，瞧他信的这个样子啊，就说已经头都昏了，就被宠成这个样，我劝你收着些好，太满了就要泼出来了。民间这个俗话很有趣啊，就说你别太高兴了，那个水太满了就会泼出来了。那其实民间一直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从生活里面去领悟的，就是一个东西满满到极限它就泼出来了，就满而溢。不管上层的文化民间都有一种智慧，就是你不要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你就会泼出来了。可是王熙凤真的就是有点太过了啊，过到东西不知道收敛了，或者说不知道节制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尤氏骂了他一顿，两个人又说了一回话就散了。那第二天就把银子送到宁国府来，就是大家凑的份子就送到宁国府，因为尤氏住在宁国府，所以尤氏起来正在梳头洗脸，就说谁送过来的。那丫头们说是林大娘啊，林大娘把这个钱送来了。尤氏就叫她进来，然后丫头们就走到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就另外一个管家，他们大概有两个大管家，一个是赖大，一个是林之孝啊，两个大管家。林之孝家的就回说，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凑了先送过来，老太太跟太太的还没有呢啊，就是其他人有了，贾母的跟邢夫人王夫人的还没有。正说着，丫鬟们就说那个内府的太太跟姨太太打发人送份子来了。那尤氏就笑骂说，小蹄子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因为贾母用了一个字叫凑份子，因为这个凑份子不是这种富贵人家用的字眼，其实是小门小户的人用凑份子，凑份子。就丫头听到以后也就学了，说凑份子。那尤氏就骂他们说，什么话都学不会，这个就学会了。所以这个凑份子其实根本不是他们这种大家族的人常常会用的，就说小蹄子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昨天不过老太太一时高兴，故意的说要学小家子凑份子，你们就记住了，到了你们嘴里就当正经的话，还不快接了进来，好生待茶啊！就说有人送钱来了，那么赶快请人家进来，然后也准备茶，那再打发他们去了。好，丫鬟就答应着赶快接了银子就进来，一共两封，两封银子。封的意思是说把这个银子收好以后包好然后封起来，因为怕钱财的东西在路上有一点闪失不好，所以就两封。那连宝钗黛玉的都有了。那宝钗黛玉大家知道，宝钗是薛姨妈出的啊，黛玉可能是王夫人出，可能是邢夫人出。那尤氏就问还少谁的，林之孝家的说还少老太太太太的和姑娘们的，还有底下姑娘们的。那尤氏说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好，注意大奶奶是谁，李纨，李纨。所以尤氏也很聪明，尤氏说昨天贾母说要替李纨出十二两，凤姐就揽过去说贾母出的太多了，那由她来出。所以尤氏就觉得李纨的应该是凤姐要出，应该要跟凤姐那边要，所以他就特别问说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说奶奶过去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的，一共都有了，就说是从王熙凤那边来的，应该都在里面了。可是尤氏就发现没有，就王熙凤根本没有出那个十二两。好，所以这些是细节，可这细节其实透露的是个性，就是王熙凤你说小气也不见得在乎这一点钱，可是这种地方他是计较的啊，他就没有出这个钱。那尤氏就知道了以后就梳了头洗了脸，就命人伺候车辆，就坐了车子一时来至荣国府，就见了凤姐。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就笑着说都齐了吗？凤姐笑着说都齐了，快拿了去吧，丢了我可不管。那尤氏就笑着说我有些信不及，倒要当面点一点啊。他的意思说我不相信都齐了，我要点一点，我要算一算看。所以尤氏有一点知道王熙凤的个性，就知道说他讲齐了封好要交给尤氏去办事情了，那尤氏如果是个糊涂人大概就说啊收下吧，可是他要说我要当面算一算啊，到底有谁没有当面点一点。果然按数一点没有李纨的一份，李纨那份没有。尤氏说我说你弄鬼呢，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那凤姐就笑着说那么些还不够吗，就短一分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再给你。 好，所以你看到王熙凤的那种语言刚好就是王熙凤的个性，说干嘛啊，这么多钱了，应该够了，不够的时候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他一说我也不会少这个钱，可是干嘛一定要我出那个十二两。可这里面马上就看到王熙凤在背后跟在大庭广众的做人是这么不一样的啊。所以作者在这里当然明显的可能让我们看到他会有一点觉得人其实重要的是那个情感的问题啊，那个情感上的饱满。如果你真的关心李纨，说他是寡妇失业的，同情他，那么帮他出，那你就帮他出嘛。那干嘛在外面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结果私下他又不出了？所以这个绝对是作者在这里透露过一个事件，让我们觉得，哎，王熙凤真的好像应该有一些反省啊。可是当然很难，在他的生命的情境来讲。好，所以王熙凤就说那么些还不够吗？就短一分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再给你。那尤氏说，昨天你在人跟前做人啊，你在大众大庭广众跟前你就在做人，做得那么漂亮，今天又跟我赖，这个断不依你，我只跟老太太要去啊。就说你既然不出，那我去跟老太太要，当然不会了。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尤氏就有点在讽刺他，说你这个人干嘛啊，做人做的这个样子。那凤姐就笑着说，我看你厉害，明天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啊。就说你好，你现在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我以后我也跟你算得清楚，丁是丁卯是卯的这样。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在外面她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公正的，执法如山，非常严格的。可是事实上她有很多通融，可是那个通融完全在看厉害，看人世间现实里的厉害在做通融啊。那尤氏就笑着说，你一般也不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才不依你呢。说着就把平儿的一份拿了出来，说平儿来把这个份子收回去。好，下面你就看到尤氏在做主把钱退回去，他就觉得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所以他就把一些钱，他就把平儿是一个丫头，大概就是二两，他就把二两退给平儿，那平儿不敢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当着王熙凤的面说，平儿你把这个份子收起，那等不够了我替你在添上。那平儿会意说，奶奶先使着，如果剩下了再偿我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先用吧，如果有剩下的你再还我好了。尤氏就说，只许你主子作弊，不许我做情吗？啊，平儿才收了。他这里还是要讽刺那个王熙凤说，你这个主人整天在作弊，该出十二两都不出，那我这二两我就还给你啊！我也要做我的人情啊！我也要做我的人情。所以这里面大概透露出贾家后来的败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缺乏了一个真正客观的法律，因为大家都在做情面上的东西，所以也许是一件小事，可是因为这样的情面，整个家里面的收支各方面都出问题，而许许多多违法作弊的事情都在爆发啊，都在爆发。所以看起来是完全是小事，可是到四十回以后，大家看到这个家族的败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五十回以后几乎透露出来。五十回以后在元宵节开祖宗祠堂祭奠祖先，就听到祖先叹气的声音，就这个家族要垮了，要垮。可是这些都是迹象，就在最兴盛的时候已经看到作弊讲情面这些东西，而不是有客观的法律的严格的东西了。所以他说，只许你主子作弊，不许我做情吗？平儿就只得收了。那尤氏又说，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弄这些钱哪里使去，使不了，明天带到棺材里去使。一面说一面又往贾母处了。这当然是好玩的开玩笑的话，因为我特别要强调尤氏跟凤姐是平辈啊，非常好，私下相处很好，才会讲这个话，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啊，带到棺材里去用啊。可是这种话有时候真的一语讲对了啊，就是王熙凤大概没想到人家讲的话好像是骂他，可是事实上其实 处处都可能是提醒，就早一点领悟，大概也就不那么操心了啊，或者那么辛苦。可是很奇怪，你就常常觉得这些东西在当下是听不懂的。可这句话当然就是说给王熙凤听，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你带到棺材里去用啊？其实全部都是讲给他听的。好，就尤氏就到了贾母那边，请了安，那说了两句话，就走到了鸳鸯的房中跟鸳鸯商量。那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好，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了解到，因为鸳鸯在贾母的身边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贾母曾经是这个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当中的王熙凤这个角色管家。可是这种管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鸳鸯，有一点像现在平儿跟王熙凤的关系。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家后来很多事都去找鸳鸯，因为你找贾母，贾母一方面年纪大了不太管事，一方面很容易碰钉子，然后贾母知道了也可能一下子就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都会先找鸳鸯，因为鸳鸯变成了一个有点像一个真正主管的特别助理，所以他可以先暗示你怎么做会比较好。所以尤氏有点没有主张了，觉得这个生日到底要怎么办，万一办不好了贾母生气怎么办，所以就去找鸳鸯，觉得鸳鸯大概可以透一些口风，怎么样会办是最好的一个形式。所以两个人就谈了半天，就计议妥当。那尤氏临走的时候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了他，然后也跟他说用不完了，就然后就出来了。好，你可以看到尤氏已经还了多少银子。好，那么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王熙凤的生日以后做热闹凑份子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也透露出尤氏觉得干嘛要这些底下的佣人出钱，因为他们就是每个月二两银子的，每个月他们的月钱就是二两银子，那你说他也不是说拿不出来，可是干嘛要这些人一下子拿出二两，因为他觉得这只是好玩过一个生日，可是要动用到人家生活里面的生活费的时候，尤氏大概也觉得好像大可不必，因为贾母、王夫人、邢夫人都有多余的钱，可是鸳鸯他们不一定有多余的钱，而且他们可能有时候还会拿一些钱回去养家的。好，所以他就做主的把平儿的钱退了，把鸳鸯的钱也退了。这里当然也在对比尤氏跟王熙凤的个性也不同，尤氏不是一个能干的人啊，因为不能干所以这个大权才落在王熙凤的手中，不然的话其实尤氏可以是管家的啊，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尤氏不是特别能干，可是他又有一个对人的某一种温暖啊，他就觉得说啊，穷苦的人就不要去老人家去凑这个份子，所以他们就出来了，把二两银子还了鸳鸯，就跟鸳鸯说根本花不完，然后就出来到王夫人跟前又说了一回话啊，跟王夫人大概也商量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一个生日其实动用了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那王夫人进了佛堂，我们注意一下，王夫人是每天念佛的，她有一个私人的专属的佛堂，每天在那个佛堂里面念佛，所以她一念佛以后别人都不敢打扰她。所以这个时候尤氏就觉得旁边没有人，就把彩云，就是王夫人的这个丫头彩云的一份也还了她。他又看到凤姐不在跟前啊，注意这句话，凤姐不在跟前就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周姨娘赵姨娘就是刚才那两个最苦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尤氏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就觉得这些钱要过生日那么其实是锦上添花，那不必锦上添花的时候拉到人家生活上有问题的这些人，所以他就把这个钱，你可以看到这个钱还给周姨娘跟赵姨娘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不敢拿，因为觉得害怕，因为传到王熙凤口中要被骂一顿，因为王熙凤好几次就是袖子一拉就站在那个门槛上就骂那个周姨娘赵姨娘，他骂其他们两个人简直像骂动物一样的，那所以他们也不敢拿。那尤氏就说不要怕，我做主，就拿回去说你们哪里有这个闲钱。那么所以这句话你就可以了解到说怎么去体谅到其他的人啊，就是王熙凤她不太有这个部分，也许她自己从小在王家这种富贵人家长大，她少掉这种体谅， 啊，所以也许特别用尤氏的这种做法来做一个陪衬，让我们看到王熙凤那种等于是他最得意的一天啊，过生日的这一天当中，还有人替他把一些钱还回去，所以他就把周姨娘、赵姨娘两个人也还了，两个人不敢收。那尤氏就跟他们说：“你们可怜见的，哪里有这些闲钱啊？你们花费这么大，家里面花费这么大，又完全没有收入，而且甚至钱常常动不动就被人家扣了。”那有一次，赵姨娘就大概有一点传话说：“为什么他们的钱少了多少？”王熙凤就在门槛上骂了个半天，这样，所以他们都不太敢讲话的。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很委婉的在透露，这个家族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阶级，所以虽然说是富贵，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好，也有底下很苦很苦的，就是大家有意的在好像欺负他们的这些人。好，所以他说：“你们哪里有这些闲钱？”那凤丫头知道了，有我应着呢啊，说不要怕，就是如果王熙凤知道了，那我会来担待，那不用怕他，这样。所以两个人听说方千恩万谢的时候了，注意一下《红楼梦》的字眼，我越来越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作者在书写的过程里面，他的用字用句基本上不是随便的，所以千恩万谢。那平常如果是别的事情，也许说谢谢就算了，所以千恩万谢当然在加强赵姨娘跟周姨娘，对他们来讲这个二两银子可能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觉得有一个人体谅他们把这个钱还回来，千恩万谢收了。所以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差距之大啊，就是对贾母他们来讲二十两真的不算什么，可是事实上这个家族里是有一些人生活过得蛮辛苦，所以他才会用千恩万谢，就对他们重要他才会千恩万谢。我相信今天你如果把钱还给贾母，贾母哪里会千恩万谢，因为他不需要，他没有这个需要性，所以这里面的这四个字就会有分量啊。那么我们如何在生命里面感觉到那个千恩万谢他在生命里面的重量感啊？所以尤氏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把这个钱还了他们，他们千恩万谢的这样才收了，然后尤氏就一进出来坐车回家，不在话下。下面我们看到他可能慢慢有一些要转的东西啊，就说转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啊，九月初二，园中的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的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的啊，注意百戏跟戏不一样，百戏是杂技，这个字很古老了，汉朝就有所谓的百戏，就是吞刀吐火弄丸，有一点像今天的马戏团，它是一种特技杂技表演，所以不但有戏，这个戏可能是昆曲，百戏就是杂技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还有说书的，男女瞎耳全有，瞎子在过去常常是扮演说书的角色，评弹啊，就是他们弹着一个弦子然后讲书给别人听的，所以男女瞎耳全有，因而都打点取乐玩耍，大家都准备九月初二这天可以好好的玩一玩，热闹一下。李纨就跟众人说今天是正经社日。好，这里李纨提醒了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些小男孩小女孩因为探春的发起组了一个诗社叫海棠诗社，这个诗社每个月的初二跟十六要变成社日，还记得吗？因为初一跟十五可能是吃斋的日子，或者是要去庙里进香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刻意选了初二跟十六来变成诗社的聚会的日子，所以大家都不可以缺席，特别有一个规定是谁都不可以缺席，所以李纨就是社长，李纨就特别强调说这一天不只是王熙凤的生日，而且这一天是我们的社日，海棠诗社的社的日子，所以两件的重大事情要发生，结果宝玉失踪，所以他其实在强调说 会让我们惊讶说，哎，那宝玉怎么会这么重要的事情，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他竟然会失踪，会跑掉，所以可别忘了。宝玉也不来，想必他只图热闹，就是那天已经到早上了，他觉得，哎，宝玉怎么还没过来，宝玉应该要过来，他应该记得今天是初二，应该是诗社开设的日子，那他一定是只图热闹，把清雅就忘了啊，就忘了我们今天要开设的这件事情。所以注意一下，这个时候点出了宝玉失踪了，宝玉没有来参加诗社，那我们就想说，那宝玉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小说就会从王熙凤的生日的热闹慢慢慢慢转到宝玉出城要去祭奠一个人的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在想说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就命令丫鬟去瞧宝玉到底在干嘛，快请了来啊，赶快叫宝玉过来，因为今天是诗社的大日子。丫鬟去了半天回来说，花大姐姐说今天一早就出门去了花袭人就是宝玉最重要的一个丫头，说宝玉一大早就出门去了。那众人听了都有一点诧异，说再没有出门之理，说今天怎么会出门，今天两件大事，一个王熙凤过生日，一个诗社要开会，怎么他会跑出去了呢？说这个丫头糊涂不知说话，说一定是丫头传话传错了。所以你看到一层一层都在暗示说宝玉出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宝玉真的出城，可这里面就加重了整个宝玉出城的一个悬疑性，就是宝玉干嘛这一天要出去，因为所有人都忘了宝玉出城的动机跟目的。那么是特别在讲说人的遗忘是很快的，那因为在热闹当中也特别容易遗忘冷清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又派了翠墨另外一个丫头去。那翠墨回来说真的出门了，说有个朋友死了，出去探丧去了只交代了一句说有一个朋友死了，所以出去探丧就走了，然后就没有交代了。那这不是宝玉平常出去的样子，大家知道宝玉如果在朋友家去探丧，通常是四个马夫，然后四个保全的这种比较年长的佣人，八个人跟着他的马走的，所以不可能是这样轻轻松松一个人就溜出去了那探春说断然没有的事，凭他什么事，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好，加上探春再讲一句说他有什么重要的事今天都不应该出门，因为这么重要的日子他怎么会跑出去，你叫袭人来我问他。倒说着袭人就来了，那李纨就说今天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那头一件二奶奶的生日大家都这么高兴，他不应该随便出门，第二是诗社开设怎么可能出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的技巧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悬疑，一步一步悬疑，最后带出来宝玉真的出门。所以当我们阅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紧张，就是宝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哪一个朋友这么重要，这个朋友死掉了他要去探丧，这朋友是谁，我们在脑海里面一直在循环，一直在怀疑。所以他后面的写法的惊人是你每看一段你就想知道到底什么事，到底什么事情。所以早几次我记得第一次看第二次看《红楼梦》，你始终不知道到底是谁，而作者也一直不揭晓，那种像罗生门式的写法其实在文学技巧上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手段这样一直带一直带。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宝玉出门的那一段描写非常的惊人，后面就跟了一个名烟，然后那个名烟也傻里呱唧的不晓得就没命的跑，拼命的跑，拼命跑，跑到一个人都看不到才停下来，然后宝玉说我就是要有一个冷清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把热闹一下转成冷清的描写，那个心静下来的感觉我想作者有非常非常深的用意会在下面一段当中要讲出来。所以我希望休息一下以后大家我们一起来细读这一回后半段，我们会感觉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东西，然后那种一个小男孩心里面的那个痛是藏了这么久而完全不能讲的痛，而他会对一个人怀念到这么深情那个挫土为香的意义才整个会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很细的读后面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他文字上的描写，特别注意文学技法。我想文学技法上43回大概是最可以学习到怎么阅读好文学的，因为坏文学绝对写不出这个东西。 他的悬疑全部在斗出宝玉的心事啊，内心最深最深的心事。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大家。